又想起了百城，方志远一时恍惚了。 方总，你怎么了？方总。 哦，啊，没怎么。 叶枫自顾自坐下说：“方总，厂家那边原来咱们不是说要打20%的总货款作为定金吗？我和他们沟通过了，现在只要给他们打10%就可以了。” 哦，真的？你是怎么搞定的？ 我哪有这本事啊，不过是拿着你的名头去跟他们谈的。再说了，咱们后面还有个大单子呢，我知道你摸不开这个脸呗，所以就方总，你可别怪我自作主张啊。 怎么会呢？跟你说实话吧，公司的周转呢确实有点儿 我知道，但是我也明白，咱们早晚都会发达的，反正跟着方总干我特别安心。 小鱼呢？他安心吗？ 小鱼这个人挺上进的，也爱学东西，我想着把他带出来，以后咱们公司扩大了，小鱼还能当一个骨干，带带队伍什么的。 行，叶枫，我没有看错你，你啊确实是个有心的。 方总，还有个事儿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 说啊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 我也许是多事儿了啊，就是咱们这两个大单子都是百城的父亲给咱们牵的线儿，那咱们是不是应该表示表示啊？ 啊，这事儿啊。 是，我知道你和百城是同学，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可是这朋友之间有些事情更要理清楚的。现在看着倒像是你矮了人家一头，因为成了他们家的情嘛，那往后这朋友相处起来不也不自在吗？ 方志远很是惊讶，叶枫的内心竟然还有这种沟壑。他低低地说：“那依你看我该怎么还这个人情呢？” 钱呢？ 钱？ 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，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算大事。我算了一下，方总，这两个单子，咱们的利润是100万左右，咱拿出10%给百城的父亲，就当是销售提成了，这也够意思了吧？很够意思了吧？ 可见，叶枫来跟自己说这些话之前，心里早已替他打算过了。可是柏树林他不缺钱呢。 他是不是缺钱跟咱们没关系啊，关键是我们要让他知道这份人情我还得起，而且我们还及时的还上了。 方志远皱了皱眉。 叶枫惶惶站起，方总，我是不是真的多事儿了？ 不，没有。这样啊，你提的这个建议啊，我得好好的想想。 行， 你先走吧。 叶枫看着方志远犹豫的样子，转身后也是微微蹙眉，心想：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要真的被百城那样的女人牵制住了，那早晚都要自食恶果。怎么，你方志远也30几岁的人了，你连谁是真心为你好你都想不明白呢？你 方志远一面感叹以往小看了叶枫，一面思考着叶枫失才的建议。不得不说呀，叶枫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。眼下他要是想和百城尽快的撇清关系，就必须先把这份人情给还上。可是一想起百城对自己没有任何要求，只是一味的对他好，他又五味杂陈起来。回到了陆泽熙的公寓，方志远说起了叶枫的建议。陆泽熙和老八对叶枫都是交口称赞，只说他冰雪聪明。那两个人只是劝方志远尽快的回归家庭，担心方志远和周宁静真的就此一拍两散了。 第二天，方志远 就收到了周宁静的微信，约他见面。两个人约在一家茶楼，周宁静开门见山，说家中的户口本、结婚证和房产证遗失了。今天找你，没别的。咱们俩先去把户口本补上。结婚证倒没关系，我问过了，打个遗失证明就可以了。 方志远想，你当然要找我了，我是户主，我不出面，你的户口本也补不了啊。可是他只是笑着说，我觉得补证件的事情可以缓一缓。 缓一缓？哼，方志远，我们俩可是签了离婚协议书的。 是，我们确实是签了离婚协议书，可是你也知道，没有户口本我们也办不了离婚吧。这离婚协议书上没有民政局盖的戳子，它也不生效啊。 你什么意思？ 宁静啊，离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俩是不是太冲动了？其实我只是想让你给我一点时间，这样你给我半个月，不，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之后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 什么交代？ 我会彻底的跟白城撇清关系的。 周宁静先是愣了一会儿，然后苦笑道，哼，上一回你是怎么说的？你也说你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了，可是这有用吗？方志远，我不怕难听，也不怕难堪，这次我可是在百城家捉了你们的奸，不但我看着了，海丽还有海丽的哥哥，哥哥的那帮兄弟，他们全都看着了。 是是是，我混蛋，我混蛋，但我有苦衷啊。我不求你理解，只希望你给我个机会，行不行？ 周宁静站起来，一手指着方志远，恍然大悟一般。哦，是你让你妈拿走户口本、结婚证和房产证，是不是？ 在我妈那儿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 够了，你会不知道？我是什么都想到了，就是没有想到你们会玩这一手，会出这一招。 宁静，你别激动行不行？是，这些东西是我妈拿了，但我也是才知道啊，是我妹妹告诉我的呀。虽然我妈这么做很不地道，但她也是为了保全咱们的婚姻呢。 好好好，很好。你不是不补办户口本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你以后别想见到周子了。 周子在上海，我知道，我和妈通过电话了。 周宁静傻眼了。 宁静，你放心，咱俩签协议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他。哎，我说咱俩能不能就先坐下来把一切都放下呢？ 不能，我不能。 就一个星期，只要一个星期。 我只请了三天假，三天之内必须和你办好离婚手续。 不是，除了离婚我们之间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吗？ 没有了。 对不起，宁静，我不能跟你离婚。 这可不是你单方面说了算的。 对，那离婚也不是你单方面说了算的。过几天我办好手里的事情，我就到上海接妈和周子。 你，周宁静只觉得五内俱焚。方志远，你要是这样，我周宁静只能走诉讼程序了。 你要跟我诉讼离婚？ 对。 方志远按着胸口，得尽量的平复着情绪。可以，可以，只要你高兴，诉讼就诉讼了。说实话，为了解个诉讼离婚的程序，我不同意的话，你还要再次起诉，两次之间至少得相隔半年。我会用这半年的时间来证明我多在乎你，多在乎这个家。 你是过错方，你别忘了，一次起诉就够了，何须再次？方志远，我有你的录音，我还有你的悔过书，这可都是证据。 徐老师，你早就想好了，你早就想好了。 海丽说的对，男人出轨哪有什么一次或者最后一次，不过是绝不出轨和出轨一千次一万次的区别。志远，别废话了，我们离婚吧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我不应该承受这种煎熬。 方志远浑浑噩噩地走出了茶楼，见周宁静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出租车一溜烟地消失在方志远的视线里，刺眼的阳光直射着他的双眼，他不禁用手掩住了脸。手机响了，响了好久，这才接起来，是百成。 志远，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想和你聊聊。 你在哪儿啊？ 我在菲斯特，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就过来坐坐。 好，我这就过来。 也好，借着这个机会，就把给百寿林准备的10万块钱交给百成吧。不管怎么样，再也不能这么混乱下去了。确实，像陆泽熙说的那样，不是每个男人都能享受其人之福的。他想起了周子在电话里奶声奶气地叫着爸爸，想起了王秀芬对自己的嘱托，更是想起了周宁静为自己做的一切。是，周宁静是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，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就彻底的否定她。这么多年的夫妻，即便没有了当初的信任，没有了当初的激情，但是情分还在啊。如果真的跟她离婚了，孩子真的判给了她，她往后就独自带着孩子，上又有日渐苍老的母亲，她又该如何生活呢？她不想失去婚姻，就必须忍痛割爱和百成分手，这是他最后的退路了。 到了菲斯特餐厅，有服务生把方志远引入了一个小包厢，包厢内百成正泡着功夫茶，精巧的青瓷茶盏衬得百成的手背越发显得白皙，铜制水壶上氤氲的水汽正翻腾而起。百成笑着说，志远，来得真巧，水开了啊，坐吧，今天泡的是金毫，香气高锐持久，不过我最喜欢的是第二道茶，浓郁。 百成穿着一件米色的改良唐装，腕子上套了一个翡翠镯子，自己倒从未见过他这种装扮的。 百成抬眼看着方志远说，这套青瓷茶具怎么样？ 啊，好看。 它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青瓷匠人的作品，纯手工制成的。它最大的魅力便是不可测。你看啊，这几样小玩意儿，茶盏、茶漏、茶壶，从成型、烧制再到上釉，所有流程其实都不是那么可控的。据说一炉只有2-3件是成品，这其中呢能够称为上品的又只有这么一件。很幸运我得到了它。 方志远还不知道百成话里的深意，只是附和着说，是，确实是件好东西。 可是瓷器易碎，看着呢我是得到它了，但是说不定哪一天它就会碎掉，这就是另一种不可测了。想来这跟我们的人生也是很相似的，总以为能够把握住美好，殊不知越是美好越是易逝。 是，也许吧。 志远，我们分手吧。 方志远一愣，看向了百成。 哼， 得到过就够了，不是吗？ 北城，方志远之前想好了一杆的说辞，就是来跟他分手的，不料倒是北城先提出来了。 大概你我之间也谈不上分手，毕竟如果真的恋爱，会有承诺，会要结果，我只能这么理解。这一场纠缠是你我两个成年人之间的游戏，既然是游戏，你我早晚都要回归现实生活，不是吗？ 白城，其实我今天 志远，我无意破坏你的婚姻和生活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让你离婚，这些你应该是知道的。 我知道。 可是爱情这东西又是自私的，也是狭隘的，即便我愿意和宁静分享你的爱，可是宁静她呢？她并不愿意。我不想陷你于两难境地，我也了解你的性格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我先说出口。志远，以后我们俩还是不要来往了，哪怕只是简单的朋友关系、同学关系。 谢谢你。其实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些的。白城啊，宁静跟我结婚多年，我确确实实舍不下她，我舍不下那个家，特别是我们的孩子，他还小，他无法接受父母感情失和，他已经懂事了。 嗯，喝茶吧。百城脸上很平静，没有任何波澜。 略烫的茶汤进入了方志远的喉咙，沁香扑鼻，而他却无心品味。等一盏茶喝尽了，方志远才说：白城啊，还有件事情。 嗯，你说。白城擦拭着桌上的水渍，专心致志。 你父亲为了我拉了两个单子，我万分感激，只是苦于不知道怎么报答。 那你想怎么报答？ 我准备了一点钱。 好，可以。百城的回答干脆利落。 方志远原想自己提出给百城父亲钱，提出分手，百城会像个小女生那样哭哭啼啼，可是百城完完全全没有。百城的表现让方志远困惑，却又充满了深深的内疚。百城此刻的表情就像是一炉烧尽的香，更像是一潭不惊的水。 百城又泡了一道茶，数十秒以后慢慢倾倒进方志远的茶盏。第二道茶我是最喜欢的，你也尝尝看。 方志远端起了杯子，急急地喝下了。 很浓郁，对吧？ 方志远点了点头。 百城低着头，也饮尽茶汤。就这样吧，志远，再见。 方志远站起了身，身体在微微的晃悠。 我就不送你了。 以后我们真的就不能见面了吗？ 不能。 那以后你打算，我是说你应该 相亲结婚是吗？ 是， 我会去试试的。 方志远没有说话，踉踉跄跄地冲出了包厢。 等方志远走了，百城才慢悠悠地站起，立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。百城总喜欢高处，在高处他能够洞察到更多，也看得比别人 更长远一些。比如，他知道自己和父亲的行径惊着方志远了，他知道方志远会提出分手，于是百成决定先下手为强。当然，路还很长，前面到底会发生些什么，百成并不知道。可是他明白，只要有足够的耐心，他想要的总能够得到。是的，方志远会回来的。这次短暂的分别，和那些年旷日持久的杳无音讯相比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 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外人间百态，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约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如今方志远有家不能回，还被分手了，只是各种憋屈。一周以后，待他想到上海接王秀芬和方舟子，却得知他们俩已经回茂城了。方志远买了各种补品和玩具，大包小包地回过一次家。这王秀芬呢，早觉察出了女儿女婿有问题，只是不好明说，生怕戳破了反而生事。于是王秀芬和他们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境地。他们知道王秀芬知道他们出了问题，王秀芬也知道他们知道自己知道他们出了问题，只是谁也不说破。又因为孩子，几个大人努力地营造着和谐和温馨的气氛，每一个人都堪比奥斯卡影帝影后。当然方志远还是住公司的，因为所谓的忙。 王秀芬只旁敲侧击周宁静，可是他什么都不说。正好 Mike 去香港出差了，运营部一应大小事宜都由周宁静把关，忙得他脚不沾地，也有了更多晚归的理由。周宁静也比平常更早地来到公司。他早上出门的时候，王秀芬还没醒，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，王秀芬已经睡下了。一个屋檐下的母女，反而连见面的机会都少了。一晃就到了周宁静生日这一天，王秀芬做主订了个包厢，又约了方志远，还请了周宁海作陪。周宁海送了台笔记本电脑给堂妹，方志远送的则是一个名牌包。 这只包是那个牌子的经典款，怎么也要小两万。当着母亲的面，周宁静只好收下方志远的礼物。他接过包包的时候，方志远看到了周宁静腕上的手表，这块秀气的表盘闪着璀璨光芒的表，一看就价格不菲。方志远甚至注意到了周宁海的眼神，显然周宁海也看到了堂妹的新手表。 周宁静大大方方地露着手腕，听着女儿给自己唱生日歌，脸上洋溢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方志远几次有意亲近，周宁静却刻意躲避，方志远连和他独处的机会都找不到。后来方志远特意跑到专柜去看了那块表，17万还不算零头。方志远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他想质问妻子，可事到如今他大概连询问的资格都没有了，更别说质问了。大概他那块是假的，方志远如实地说服着自己。可假如是真的呢？万一是真的呢？那么谁送的呢？是不是那个娘炮麦克呀？一定是他。方志远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半个月后，毛俊的花店开张了。鲁子熙总感叹他们这几个哥们儿似乎一个比一个倒霉，于是借着花店开张，大家聚到明航的旧时光咖啡馆里，算是给毛俊庆祝。海丽对老爸的态度稍稍好了些，虽不是拒他于千里之外，也是保持着客套的距离。见海丽忙里忙外张罗着咖啡馆的各种事情，老爸也感觉很欣慰，他谢了明航好几次。明航呢，更是夸赞海丽，说他的一个方案大大的提高了咖啡馆的客流量，咖啡馆呢马上就能够实现收支平衡了，也许再过几个月呢就有进账了，也未可知。 说回毛俊的花店，开这个花店是为了给胡谷月惊喜，所以他之前是不知道的，直到开业这一天，毛俊才接胡谷月来，告诉他这是给他的礼物。胡谷月自是惊喜万分，要知道开一家花店那是他少女时代的梦想啊。众人兴致正高的时候，万没想到毛俊的母亲陈华美来了。陈华美不知道从何处得知毛俊开了家花店，气冲冲赶来，一进门就质问儿子：毛俊，这花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开花店的事毛俊连胡谷月都先瞒着，更别提母亲陈华美了。他也不是故意不告诉陈华美，只是怕她生事儿，想来一个先斩后奏。而陈华美呢，一听到儿子的花店今天开张没请他也就算了，事先他居然一无所知，他笃定这是胡谷月在作祟，就是为了挑唆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。自从胡谷月怀孕，各种闹妖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陈华美是一忍再忍。胡谷月要继续上班，好，你去吧。胡谷月要喝碳酸饮料，好好好，你喝吧。胡谷月要回娘家小住几天，好，你去吧。如此种种已经严重挑战了陈华美的耐性，现在儿媳妇竟然怂恿儿子开了家花店。再看那花店的名字，月月花坊，咦，这不是在向自己示威吗？碍于儿子的几个朋友都在，陈华美也不好大发作，把毛俊和胡谷月从咖啡馆里叫出来，一家三口立在花店门口。花店虽说是今天开业，但是众人都聚在咖啡馆， 便只拉了卷闸门，两扇玻璃门倒是上了锁。 毛俊没有吱声，胡谷月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两个人只好傻站着。 你们要开花店我没意见，但是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呀？啊！胡谷月赶紧说：“啊，妈，这个事儿。” 毛俊打断了胡谷月的话，说：“妈，那什么，开花店是我的主意，月月呢，那也是他今天才知道的。” 哟，你倒会抢话。那我问你，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开花店呀？ 不是，月月一直想有一家花店，我呢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我也不想再这么浑浑噩噩地混下去了。 什么什么浑浑噩噩？你怎么浑浑噩噩了？你告诉我。 妈，我都三十几的人了，可我一无所成，我什么事都不会干，我什么事都干不好，我不想再这么下去了。我 什么叫一事无成啊？啊，你是小毛总，那厂里的大小事情都得你做主呢，你开了这么一家店，那谁管啊？你有时间管吗？还有月月，月月这怀着孕呢，又要上班，她有时间管吗？ 小毛总，妈，你知道大家背地都叫什么吗？他们叫我妈宝总裁。我的厂子里我什么都干不了，连5块钱报销都得你签字。还有啊，上个月有个工人偷奸耍滑，我想开了他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他是二姨的亲家介绍过来的，不能伤了和气。 我这是给你把关啊，你还年轻呢，我哪能那么放心的就把厂子马上交给你啊？懂什么你啊？ 爱交不交啊，反正我对那厂子没什么兴趣。 胡谷月立即推了丈夫一把，说：毛俊，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哼，你呀少在这儿假惺惺的，要不是你怂恿他，他能开什么花店吗？妈，要真是我怂恿的，我认。可是刚才毛俊也说了，这事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哎呀，这样吧，咱也别闹了。你要不同意，叫毛俊把这个花店给转出去不就行了？ 我不转，凭什么转呢？这店我是非开不可了。我 毛俊、志远、老陆他们都在里面呢，咱们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既然妈她不愿意，这店咱不开了也罢。 哎，月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怎么了吗？我说什么了？ 你说什么了？哈，刚才你说丢人现眼，谁丢人现眼了啊？你觉得我陈华美给你们丢人了是吧？ 啊，不，妈，我说的是毛俊，我没说你。 行行行了，都别吵了，别吵了。毛俊一转身，横在了胡谷月和陈华美的中间，说：“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俩谁劝都没用，要想我把店转出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毛俊说完了，朝着自己的车子走去了。 胡谷月看了陈华美一眼，赶紧跟上毛俊。陈华美在后面大喊起来：“哎！”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 不用你管。毛俊说着头都没回。 小两口驱车离去，留陈华美一个人站在花店门口。他气不过，又走进隔壁的咖啡馆。方志远几个人就只是劝，多的话也不敢乱说。陈华美问了问花店的情况，便只唉声叹气，直说自己养了一个不孝之子。说到动情处，又提到毛俊早逝的父亲，提到自己是如何培养毛俊，提到胡谷月是如何不乖巧。等他说完一抬头，就只有海丽还笑盈盈地坐在他跟前。陈华美只见过一次海丽，还是去年春节，老八带着海丽去毛家拜年时见的。嗯，你是老八的媳妇儿吧？我是他前任。 哦，嗯，毛俊跟我说过的，说你和老八你们俩离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前段时间小产， 月月还非要到医院来看你。哎呦，怎么样啊？现在，你现在身体好些了吗？好了，谢谢阿姨。你说你和老爸啊，好好的日子怎么说离就离了，多可惜呀！阿姨，您知道我和老爸为什么离婚吗？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啊，我以前有一个多事的婆婆，海丽自是湖州，就是想讽一讽陈华美。陈华美先是点头，后来才咂摸出味儿来。可是海丽早就躲在吧台后面磨咖啡豆去了。 毛俊在车内喜滋滋地哼着一首歌。 你看你，你还乐。等一会儿，妈还不一定怎么收拾你呢。 老婆，你知道吗？刚才啊，我感觉特别特别的爽。我就是要让妈妈知道，我不是妈宝。哎，我开这家店呢，一个是因为您喜欢，一个呢是因为我确确实实的享有自己的事业，哪怕是一家小花店。但是这个店呢，我能做主，我能说了算。 哼，你是高兴了，你是爽了，那可是妈那边呢。 不是，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小心翼翼的了？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妈，妈有什么呀？让她冲我来好了，来呀！ 再过几个月，孩子就该出来了，那我能不小心翼翼吗？我只是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再闹出什么事情来。你想啊，前面我们都熬了这么久了，有些事儿忍忍也就过了，你又何必？ 嘿，月月，我发现你变了啊！以前呢，是你跟我妈，你们俩一对一交锋的时候啊，你总埋怨我立场不坚定。不是现在我跟你站在同一立场了，你怎么都要又有扭扭捏捏的这？ 这段时间吧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妈这个人心是好的，就是方式方法的问题。不管怎么样，她是你妈，我肚子里孩子的奶奶。再说了，我早晚都要搬出去住的。我以前没当妈，体会不深，可我这马上就要当妈了，我忽然觉得妈有些行为我能够理解了。你想啊，孩子是怀胎十月生的，自己身上掉的肉，这当妈的能不操心吗？咱妈只是太操心了，真的。 毛俊靠边停车，不可思议地看着胡古月。 咦，你有病啊，你干嘛这么盯着我呀？ 不是，月月，你的思想觉悟现在都这么高了。 说什么呢？毛俊，花店什么时候开都可以，我现在啊只想孩子平平安安的出生，希望这孩子长在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里，而不是整天看着妈妈和奶奶吵架，爸爸和奶奶吵架，或者妈妈爸爸和奶奶吵架什么的。 嗯，要怎么说，女人当了妈都会转移注意力，从此就不关心老公了。 你看你，你说什么呢？ 我说，你为孩子想，为我妈想，你怎么就不为我想想？ 哪有啊？ 你让我准备这么久了，我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希望我自己有自己的事业，你也喜欢花店。哎，我这不刚好把这两件事情都结合起来了吗？我还以为你挺高兴你会支持我呢。 我当然支持你了，老公，我哪说不支持你了？ 那不就行了，既然你支持我，咱们这花店啊就必须开下去。 那可是妈那边呢？ 有我呢，你什么都甭管。毛俊说着发动了车子，一脚油门。 胡古月看着毛俊只是忧心忡忡。果然等陈华美到了家，和儿子又是一阵争辩，胡古月觉得头都炸了，便自顾自回房。陈华美抱着毛俊父亲的遗像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不过是一间小花店，其实儿子要是真喜欢，跟他说一声，他也不会不支持。他气的只是儿子的态度。 要是儿子现在的态度能好些，他也不会如此动气。可是站在他跟前的毛俊像个叛逆的问题少年，横眉冷对的，就跟他欠了儿子几百万似的。 毛俊呢，实在是烦了陈花美这一套了。他的那套话呀，毛俊倒过来都能背了。不过就是他丧夫如何不容易，为儿子操碎了心什么什么的。要换做以前呢，自己会愧疚会难过，甚至觉得父亲的死是自己的错。可事实上父亲的死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说到不易，是陈花美确实悲痛，可最起码在物质上妈妈可从来没有为难过呀。父亲走之后，家里的财政大权，厂里的财政大权，哪一样不是被他捏得死死的呢？妈，你别说了。 陈华美不听，继续说着，为了实现亡夫遗愿，为了毛俊和胡谷月能有个孩子，他的付出和艰辛。 毛俊摇着头说，我跟月月能怀上孩子，这事儿，跟您还真没关系。 毛俊，你怎么可以变成这样啊？你这样说话，妈妈很伤心的。 这样吧，妈，你也别伤心了。我跟月月，我们俩搬出去住。 什么？ 你听好喽，我跟月月，我们俩要搬出去住，今天就搬，马上就搬。毛俊这个人从小就被陈华美压迫得太厉害了，可以这么说，他是一个没有青春叛逆期的家伙。要不是高中时代总跟陆泽熙他们一处混，他怕是连青春都没有，更别提叛逆了。这一次他横下心来开花店，倒不是为了和陈华美对抗，而是他真的发现自己一事无成，他不想再混日子了。家里的木材加工厂他几乎没怎么管过，几次有心要管，陈华美却总跳出来指手画脚。陈华美像极了垂帘听政的西太后，不对，陈华美连那块帘子都不要。很久很久之后，毛俊读到了武志红的《巨婴国》，这才知道像陈华美这样的母亲有个特别的称谓，唤作大母神。不过这是毛俊接受心理治疗之后的事情了，在这儿暂且不表。此时的毛俊呢，没来由的厌恶现在的生活，他就想做点什么，哪怕是开那么一家不起眼的小小的花店。可母亲的态度让他觉得十分的恼怒。搬出去住这几个字啊，那几乎是脱口而出的，是他潜意识的想表达却一直没有好好表达的。前段时间毛俊差点沉迷赌博，要不是陆泽熙他们几个帮忙，他现在还不定怎么着呢。一想到这儿他就浑身发毛。是啊，他实在是太清闲了。这份清闲虽然有很多人都羡慕，可是谁都没法理解无所事事是怎样的一种空虚和无聊。总之今天花店也开张了，跟母亲也宣战了，他是时候了，用他的陈年的这种叛逆因子奋力一搏了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 87.6